叫做阿威家狗，拢无解我。我平常其实已经无人教我，还是爱做好老师，拢无听到我是不是 A B C， 看无卡讲就拢免教。老爸老母规工咧骂，细细细念，不知念啥，是安怎哪会安尼？身边的问题一摊，这时阵上好做阵来去驾车，做阵来驾车，做阵来驾车，不管你警察在抓，不管你爸母在骂，只要我一定追落会包啦，会当帮我家己走，我上紧上歹上大。大家看我一个哪像 superstar，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啦有啦有啦有啦啦，愈行愈近愈爽，我想要唱歌，头脑在飞，身躯在转，风在吹我，心在流汗，是安怎来才爽？未了解我的感觉，这阵子上好做阵来去驾车，做阵来驾车，做阵来驾车，不管你警察在抓，不管你爸母在骂，只要我一定追落无来，等到我家己走，我上紧上歹上大。只要我一定追落，无人会当甲我夹在，将我上紧上歹上大。